您说多可乐， 这样可怜可怜我们吧。 各位各位，散了吧散了吧，还是这仨人，小比、 英宁、 王大磊。 您来的真算巧啊，您要买四人我们这都没有。 娱乐七十二变，触动您笑的神经。快乐大街酒吧里。哎，你看这西瓜怎么样，像我吧？ 这西瓜像你。 修的怎么样，像不像？ 修了吗？没修吧。 我想知道这底片原来是谁。 全都修过。那洋洋能看得见洋洋吗？ 那怎么不是啊？我一眼就认出那是洋洋。 你认得出来？ 洋洋啊， 你看那丝巾认出来的吧？ 洋洋多好认呐、啊，双眼皮儿，大眼睛，关键洋洋戴那美瞳好啊。 啊？ 哎，气质也特别的好。我是通过洋洋的声音来辨认这是洋洋的。 我是通过丝巾。 这个是洋洋。 有意思吗？有意思。 不是攻击洋洋，我就说现在有些女生是这样的，你也看不出来，她也好看了。你管呢是不是？你像我有时候我也稍微画一画，画的就是比不画强。 不不，你可跟人家洋洋比不了。您那个画法，好家伙，就跟哎呦！ 我没说请你看电影呢，这不请了。我跟你说三 D 的， 哎，那 看看。 哦，我去，我去，嘿嘿，我去。 哎，小花，这可没劲啊！咱们仨人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你这个厚此薄彼，这可不着。 哦，你也有够啊！是我说开心了，有够啊！ 嘿。行行行，哎哪儿看你看 什么电影？我两句我就带你去啊。 小花漂亮， 走， 真好看。咱看什么电影啊？ 迪卡布料。 什么迪卡的布料？ 迪卡的布料。 他说的迪卡布料啊。哎、 迪卡普里奥，说那个是揭露了那个什么，后来又反应了，又那个变态了，最后那个证明了一些。 我怎么那么忙活呀、啊？这电影就忙这四件事啊？ 这电影是个励志片啊。 三D 的啊，走吧，咱们跪着呢。 现在都讲究三 D 的。 对。 这镜子你看它还挺硬，不能折叠是吧？ 别折啊。 怎么了？ 弄坏了都。 什么破镜还不让 弄完了还赔 啊？还赔呢？ 坏了就赔。 行，先找座，先找座，踏实坐着，咱准备开始啊。 走走走， 踏踏实实看这个啊，叫什么什么布料？ 迪卡 布料。 迪卡布料、啊、 好的。 呵， 哎，小点声，开始了。 哎呦，这镜子看着大，实际小，勒得慌啊。 小点声，小点声， 别讲话，看 不是勒勒勒有太阳穴。哎呦，这我湿！ 哦，快点别叙述，别叙述 你！哎，听着像个动画片。不行， 你别出事儿，别出事儿。 他看我，看到我的眼都一花了。哎呦，不行！ 咔， 小花， 嗯， 你先别乐了。 这就是20世纪的美国的浮华的生活。 哎，重影啊，我看你都虚的呀，这胶片。 没有，挺好。你是不是看惯三 D 啊？哎，据说有一类人看三 D 还吐，你是不是其中之一啊？ 没有，真的吗？都虚的，你看 戴眼镜啊， 戴 眼镜啊， 眼镜 啊，眼镜不能戴了 啊？ 眼镜坏了 啊？弄坏了？ 眼镜太勒了，你看这裂了。 不是，那是眼镜，不是发卡，还是太勒。 往那边错一个，往那边错一座。 干嘛？ 别认他。 哦， 干嘛？不是。我这眼镜坏了，你就不认识我？我又不是脑子坏了。他们刷老歌了，我这他们。小花出来。 好，请您把眼镜还给我们。 啊、 谢谢，请您把眼镜还给我们。谢谢。哎， 等等一下。 啊， 站住！ 站住！ 怎么了？ 您那个 眼镜。 我眼 怎么回事？ 在这，我这不在这呢吗？眼镜。 啊，我给您说是整体的吧。现在您给我是一个双拼的吧？ 啊、您说这饭是吧？ 谁给你逗咳嗽呢？说眼镜呢？ 眼镜，眼镜是这样，眼镜啊，它不赖我。 怎么回事？ 眼镜勒得慌。 眼镜勒得慌，你也不能把它撅了呀。 我没撅，我就轻轻的那么一松一舒。 您这么着，以后别人怎么戴呢？ 这还别人戴什么呀？他自己都戴不了了，这两部分了，本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嗯、 我得给你们提个意见， 哎， 这个人呐，有大有小，啊，有男有女。脸也是这样，这个瞳距不一样，你们能不能准备同样的这种眼镜呢？ 好吧，好吧， 你看我边上人戴着松，哗啦哗啦哗啦的，你看我这是嘎巴。 哎，您给我们提个意见，我们虚心接受， 哎、 我也给您提个建议吧， 赔偿、 交一下罚款。 交钱呢？ 对，这个眼镜呢，您也知道，3D 眼镜是特别制作的，本来这个眼镜应该是多次使用，但是您看，您一次玩完了，那么 我一次玩完了， 这您原谅我啊，简单了。呀，您一次弄坏了，那么你按照原价要赔偿我们450块钱的损失。 多少？ 450。 好像还带罗来的呢。 谁带罗？450啊！